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周末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霞。在今天的节目中，将首先带您去蔚善庄镇东南研法村，了解那里声势浩大、热闹非凡的高跷大会。听完高跷大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两位女企业家辛勤耕耘、艰苦创业的故事。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唱起老曲谱，踩上新高跷，重拾有300年历史的东南研法高跷大会。 买卖你看这家呀， 以我个人来讲，我找到我小时候的那种阴影里的东西了。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很多人在那个店里边跑，就追着看。我的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那个农村都是栅栏，人很多当家的栅栏之后，一有这高跷会演出，全给挤倒了，就那样。 就那么热闹？ 对对对，有的老人跟我说，文革以后就没有说看到这么多人去看这高跷会。 蔚善庄镇的东南研法村是一个有着1000多名村民、世世代代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的再普通不过的村子了。而今年初的一场高跷大会，却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名声鹊起，甚至还吸引来了金发碧眼的外国客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高跷大会会有这样大的魅力呢？本台记者采访了东南研法村党支部书记戴进超。以前村里有高跷大会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 每年的春节。 咱们这个高跷大会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它主要是演出及唱词为一体的，它不光是说高跷的那个表演，还有这个唱词的一些表演。 那这些唱词还有这个舞高跷的这种姿势啊，还有音乐啊什么的，都是原创的吗？ 应该是原创的，祖辈人传下来的300多年的历史，包括这个唱词啊、韵律啊，还有这个舞高跷的姿势。 有着几百年传承的东南研法村高跷大会，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被中断后，就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村党支部书记戴进超与村里老辈人的一次偶然的聊天，才让他有了重新将村里的高跷大会规整起来的想法。 我去村内去串门，有的这个老一辈的这个高跷的爱好者吧，就跟我说说咱们这个高跷文化呀，在咱们村啊流传这个好几百年了，是吧？就这意思，不要在你们这儿给就结束了，希望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传承，所以我们才有想法去搞这些活动。 重新组建高跷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一开始召集人的时候有点费劲，因为大伙儿都怕出危险嘛。某一年嘛，用高跷演出吧，我们村就有一个演出者摔伤过。作为咱们那个孩子的家长嘛，都怕自己的孩子再受伤，感觉这项活动比较危险。现在的年轻人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维持一家人的那个生活嘛，是吧？咱们也有情可原，跟这些年轻人吧去沟通了一下。其实我们村的这帮年轻人呢，特积极的就参与了。 就是预料之外，没想到他们这么积极。 对对对，有的人的家长不让他去参与，他偷车去了，那个家长就在后边去吓唬他，去说他。他们说把一切的那个困难都克服了，去参加这个我们村的这个高跷表演。 那这些重新参与舞高跷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来学习蹬高跷的呢？ 嗯，因为从小啊，从几岁啊，一般都会蹬了。 那唱呢？ 唱得跟老人去学，我们有那个曲谱，跟老人一句一句去教啊。因为他那个音律吧，咱们学很麻烦。现在唱流行歌曲比较好学，学那个有点稍微费点劲。 嗯，有多少年轻人去学这个唱段？ 能上角的应该有个几十人吧。他那个学唱段的，主要是哪个角色学哪个角色的唱词。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一段的唱词先学下来呢？ 一段唱词是一段故事，有可能需要几天吧。 几天？ 对对对，要全部唱词学，我估计要几年。 那这个年轻人如果要学这个唱词的话，他是不是得腾出几天的时间抽空去找这个老师学？ 必须的，且拿不准那调呢，主要是。 这些年轻人大约都多大岁数啊？ 年轻人现在也得是20多岁到45岁左右吧。 中青年。 对对对。 东南研发的高跷大会，除了要唱要演，这扮相和道具也是十分讲究的。 有一个铜的那个锣吧，敲那个，那是有几百年的引路的。 引路锣，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我们那个现在是穿的那个演出服吧，几件衣服已经年头也不短了，最少得够几十年东西是。 咱们踩高跷肯定还有高跷啊，这高跷有没有什么历史？有老的高跷吗？ 自己家有保存的，那个村集体是没有。今年我们自己找木匠，自己什么吧，因为他知道尺寸啊，他知道怎么做，哪有弧度什么的，都应该他们是应该明白的。 都是一般这个高跷都是什么木做的？大约多长呢？ 这个老木匠说是应该是45米左右吧。做高跷是用那个柳树，最好是河边的那种，它有韧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唱起老曲谱，踩上新高跷，重拾有300年历史的东南研发高跷大会。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东南研发的高跷大会就开演了。 2017年春节这个高跷大会的时候在演，然后底下的村民们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找到小时候过年的那种氛围了，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在家玩电脑啊，弄手机啊，这种集体活动我感觉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也没想到人会这么多，很拥挤，往前走一步都很难。很多观看者吧，上人家房上面，好多人墙上面，我看也有很多外国友人吧，也在旁边在观看呢。 这外国友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呀？秧歌大会开始之前，你已经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了。 我们自己没有做，全是说村内的人，像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发一些那个小视频，这个扩散比较快吧。 在哪扩散啊？ 在这个微信群里边。 一场东南研发传统高跷会的重新演绎，让这个小村庄少了些家长里短的邻里纠纷，多了些欢声笑语。村党支部书记戴进超说：“ 应该有相当大的变化吧？我感觉这个人与人之间更和谐了。再一个很突出是咱们那个党支部村委会啊，这个凝聚力增强了。还有一点呢是那个通过这次高跷会的演出呢，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好评。”很多人跟我说，说这种活动应该多组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唱起老曲谱，踩上新高跷，重拾有300年历史的东南研发高跷大会。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于磊报道。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却是一位专门处理家务事的知心人。他就是北京知音之家家务劳务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安平平。1998年，刚满16岁的安平平从老家吉林来到了北京，面对着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初出茅庐的安平平内心除了惶恐，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渴望。从最底层的服务员到传媒公司的公关人员，安平平每天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他走入了家政服务行业。 认识了一个就是央视国际网站的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哥哥 去就是生孩子，请那个请月嫂，他就跟我说，说安平现在这个月嫂这个行业新兴的还不错，那个而且呢现在这个人员也挺好招的，农村那些大妈什么的阿姨什么的又挺多的，咱们可以这方面考虑，觉得做这个月嫂这个行业还是不错的。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做一做。后来我一听，回家跟那个跟我妈打一电话，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我说你说现在你说咱家种完地之后没有什么事儿了，家里的人都待着，我呢就是完全就特别想什么呢，我走出来了也想把家乡的人带出来，这样的话呢大家共同的来那个挣钱，都没有想着说，当时那会儿没有想着说自己创业，只是就想着把家里头那些剩余劳动力啊，年轻的都，因为我们家那会儿那个剩余劳动力都是很年轻，结完婚生完孩子了，在家带孩子，带完孩子就有的就那么干待着也不出来，所以我一想我做这个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带出来，这样的话让他们来有一份新的工作，也能贴补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这么想的。当时 既能帮助城里人解决燃眉之急，又能帮助家乡人解决就业的问题，安平平觉得自己做家政服务业会很有意义。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头，当时这个只有20岁出头的小姑娘愣是把一家家政服务公司开起来了。可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没过多久就黯然失色，公司创立之初遇到的种种问题让安平平有一些措手不及。 因为我毕竟是不是这个行业的，我之前是做广告这块的，突然转到这个行业的，比如说从招人这块到什么地方招人，这个人的来源能否保障，我又如何能把这个人给培养好，还有呢再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讲，我又怎么向客户来做宣传，我怎么能让更多的客户来知道我。当时我是解决的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当时呢就是人员招聘呢就是找的是劳动部门，通过劳动部门的招聘会，还有根据这个老员工呢给介绍，还有地方的劳动局，当时是联系劳动局这块，这个招人这个问题就算是基本解决了。其次呢再就是这个客户呢刚开始这块发宣传单，到那种商场啊地铁门口发宣传单，后来呢就是要保证自己，我是一个那种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就是能考虑到客户所需，所以我当时就是要求啥呢，我宁缺毋滥，我的来一个员工我就要替我的客户把好关，无论是从形象、学历、普通话，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基本的情况，比如包括他的那个身体健康啊，还有这个人是否有没有不良嗜好啊，还有他是不是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啊，从这些我来那个替客户把关，把好关之后呢我几乎就是上一个员工上一个客户就肯定是不能说100%完全没问题，但至少能达到80%-90%的这种，就是退回来的员工很少，所以呢我的客户呢就靠口口相传一直到今天。 其实这些问题还只是开家政公司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对于家政服务这种低回收高风险的行业来说，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才是真正让安平平始料不及的。 有5-6年前了吧，有一个阿姨那个带着一个孩子，那个从这孩子是刚满月就开始带，一直带这孩子1岁2个月，恰巧就在1岁2个月那会儿呢这孩子那会儿刚会走，似走非走，就走的还不是很稳的时候，阿姨就在这后边在外边带他们出去玩嘛，玩的过程中呢孩子就跑，阿姨就在后边跟着，但是没有去拉着他手，如果去阻止的话他就不会走得很好，所以呢阿姨呢就那个就在后边，只要孩子一摔这手就能摸得着的那么一个距离，结果这孩子还真是就摔了一跤。按理来说这种摔法不会，那当时孩子连哭都没有哭，可是呢就在晚上的时候发现孩子牙不敢吃东西，就把门牙给磕到了，那是一个男孩，等后来说那就去那个天坛医院，我们第一时间带着这孩子去天坛医院看去了， 等看的过程中呢，这个主任说呢，先观察一周，如果要是没什么太大事儿呢，就没那个，如果这牙不掉呢，就没什么太大事儿，如果要掉呢，就得连牙根就得拔掉。当时呢，就是观察了一周，等观察一周呢，孩子是不敢，还是不敢吃东西。我们公司呢，就是那个办公室的人员去，就临时挂号挂主任的是挂不上的。往我们办公室人员一宿没睡觉去挂那主任的号给挂上了，挂上主任说的那个还是得把牙拔掉，后来我们就给把牙那个给拔掉了，拔掉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当时那会儿我还很小，也不只是得有差不多七八年了，不只是五六年的，就是公司这个我那阅历也并不是很深，就觉得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是，我是站在妈妈的那种角度特别心疼，我就跟妈妈沟通，我说你看这个事儿，这员工是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就得承担责任，我们不能不管，你看你们是这个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要求。当时妈妈算了算，核算了一下那个阿姨的工资，这一年零两个月差不多五万多块钱，说那你就把这五万多块钱全都给我赔过了吧。那会儿对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啊，五万多，我一年我都没挣上五万多。哎呀，当时我说跟他协商，我说我这样吧，我说那个这颗牙还能，我也医生也说了这颗牙还能长出来，我呢赔偿你那个医药费，肯这已经都出过了，营养餐营养呢我也给孩子买过营养了，完我说呢我再额外的给你赔5000块钱，完了之后呢我再给写一个方案，我说这样，如果因为我们的这个员工的过失那个导致而成的，我来那个就是将来孩子长这颗牙是歪的，我来给负责花钱给矫正，如果要这颗牙没长出来，我说我给种出来，这颗牙无论花多少钱我都给种出来。当时呢就是说我赔偿这5000块钱，我也是咨询过律师的，律师当时给的意见说不用赔偿这些，因为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而且这颗牙是能长出来的。但是我是完全真是出于站在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讲，心疼这孩子的角度。后来这个妈妈不同意，不同意呢没办法，我们只有走到法庭上了。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赔了1300块钱，就而且还没有写这个后续的我应该负什么责负什么责。因为虽然这个我们阿姨呢只是一个监护权，他只是他个人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一个，他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得为这事物做承担这个责任。完了那个最终结果就是法庭判的1300块钱，完我额外又给了，我就给了2000块钱整。 经历了这件事以后，安萍萍没有抱怨，反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员工培训方面。他认为家政服务行业核心竞争力就是诚信，只有不断提高员工的能力，让客户放心用，公司才能有长远的发展动力。为此，安萍萍不仅不断培训员工的业务能力，还对员工进行家访，从而加深对员工的了解，更好地为客户推荐服务人员。安萍萍的良苦用心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也牢牢拴住了每一个员工的心。 我也跟我的员工聊过，我的员工就说几乎是奔着这公司的这种理念，我们公司就是什么呀，我让他到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家，他有什么困难我能解决的我尽量去帮他解决，这样的话呢他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他就不会离开，因为他已经适应这种环境了，他知道他有困难了他会找到公司。 安萍萍告诉记者，在他的公司里家政服务人员的离职率很低，不少员工一待就是10年，有的员工在顾客家里和顾客友好相处，也处出了深厚的情感。 这客户呢说安萍啊，我是奶奶客户介绍的，我说好，他说我有什么需求，家里呢老人跟我住一个小区，但是年龄大了，老人是一点都帮不上忙，等于呢我就把这个家包括家里的各种钥匙包括甚至各种财产的什么什么东西都要交给我们这个阿姨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个靠谱的。哎，那会儿恰巧我这个陕西的郭阿姨呢那个就是有空档，我就把她给介绍了。我当时就跟我的客户说，我说你要是用了这个阿姨呀，你就相当于找一个妈我就用这种词来形容，因为这郭阿姨的责任心特别强，真的是就是别人的一点一滴她不会浪费，第二呢不会动别人的一点一滴，真的是把客户的家 当成自己的家，把客户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那种去呵护。所以他们相处了两年多，快三年了。这个客户家的那个孩子呢，已经上幼儿园了，但是呢，这客户呢还继续用郭姐。就没，按来说郭姐的工资在两三年前那会儿就6000块钱了，嗯，也算是不低。但是客户呢没有因为价钱高而不用，而且也没有去给这个郭阿姨呢降一分钱，甚至知道郭阿姨的困难还要给郭阿姨再涨一点，但郭阿姨都没有。她说我拿着你这些工资，其实你在给我养老，我知道，我就接送孩子，别的没什么事情了，打扫卫生那都是我手到擒来的事儿，给你洗洗衣服这都是手到擒来的事儿，这都不算事儿，对我来说真的是你在给我养老，我不能再让你给多给我钱了。就在去年的下半年，郭姐那个郭姐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厉害了，完了这个我这客户呢就给他那个找各种那个中医看。但是郭姐是那种不能太人人情的一个人，我不能欠你的，那你给我看病花那么多钱，你不要钱，你要不要，那我更不好意思要你们家的工资了。就这样，郭姐说那工资我不要了，那个你看病咱们折合多少钱，完了那个我就是女儿那边有个房租费，够我那个房租费就行。结果两个人就都在互相的谦让，在年后的时候呢，郭姐真的是动不了了，就今年年后就已经瘫在他们家了。这个客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安平，现在那个郭姐呢有点腰就起不来了，那我郭姐非要走，我是不想让她走，你这样你再给我安排一个阿姨，这个郭姐呢我啥时候把病给她看好了我再让她走，要不然她走我也不放心。哎呦，当时她说的时候越说我的眼泪就真的，我就觉得客户能跟阿姨相处成这样，能相处像一家人，真的不容易。真的我就觉得我能有这样的客户，我能有这样的员工能在我们智英之家出现，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自豪。 安平平说在他的公司里像郭姐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么多年来从事家政服务业，就是要不断的和家务事打交道，不断的协调员工和客户的关系，不断的为大家处理家务事，事情很琐碎也很辛苦，也正是因为这样，用来陪家人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尤其是说起自己刚满6岁的儿子，安平平内心总是充满了内疚。 说实话，我现在一提到孩子的话，真的想跟孩子说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我把我的爱都是给别人家了，给我自己儿子的爱特别少。在去年年前，就是去年我不是有一段时间抑郁吗，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生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当时这话我都愣了，那会儿他刚刚5岁，我就跟他那个说生命重要钱也重要，但是妈并不是把这个那个工作当成挣钱的工具，妈只是喜欢，只是想为别人更做更多的事儿，妈没有说要挣多少钱，只要够你用就行了。 虽然孩子还小，安平平也不知道儿子是否能够懂得自己的一片真心和苦心，但是他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儿子树立一个榜样，让儿子学着成为一名有责任心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其实这也是安平平做企业的初心所在， 真的就是从来没有把个人的利益考虑得多深。我的想法就是在我能保证我自己的基本生活的同时，我又能为别人去做一些事儿，这就是我能支撑到今天的就是信念。 提起吃麻辣烫，很多人都会想到大兴有一家叫做太阳系的麻辣烫店，这家的麻辣烫不仅味道好，而且店里的环境比较干净比较卫生，让人去了之后感觉非常舒服。而说起这家麻辣烫店，就不得不提到这家店的创始人张红云。 因为那会儿小的时候比较苦，然后那个家里也比较穷，然后那个父母呢也是就带我们两个孩子，然后家里都穷得说实在的，那会儿别说吃肉了，连那个咱们说连棒子面，连棒子面都很少，很难能吃得上。因为我家是比较穷的，那一会儿我妈妈就是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因为那会儿我父亲等于是在村子里边当个什么书记吧， 然后也是被诬陷了，然后后来怎么说呢，就是经历比较坎坷吧。我是觉得就是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比较独立，然后现在呢就是父母也已经年龄也大了，然后自己也有孩子了，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让他们过上特别舒服特别幸福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来做麻辣烫呢？ 嗯，就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吧，然后一个朋友去那个去我市里一个朋友那儿，就是想去做做嘛，然后后来听他们说周边有一个麻辣烫特别好吃，然后我就跟我爱人我们就去尝了尝，哎，觉得真的特别好吃，哎，就当时就想了说是不是可以在大兴开一家啊，能不能加盟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人当时确实不太愿意加盟，然后就因为这个我大概历时跑了半年的时间跟他们去沟通这事儿，就然后在选址之前呢我也是尝了好多，就是咱们大兴所有的麻辣烫我真的都尝遍了。 经过一番努力，张红云的店是开起来了，不过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餐饮业的他来说，这一开始面临的压力还真不小。 比如说像租房子呀，办照呀，然后刚一开始开业没有顾客呀，这都是最初的困惑和困难。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张红云不仅要关照店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有的时候工作忙她就只能把孩子丢给爱人，这一点也让当时年幼的女儿很不能理解。 就2009年1月份的时候要去迪拜出差，但是还没走过那么远，要坐8个多小时的飞机。2009年那一会儿我们家孩子刚7岁吧，然后还小，然后送我去机场的时候应该是凌晨1点多钟，我就觉得就是走到那个机场然后送我走的时候，孩子就眼泪一直在围着眼圈转，就是一直在看着我，就特别迫切的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是那会儿的时候我就是必须要走嘛，然后他就特别狠狠地瞪了他爸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妈妈为什么咱们家总是爸爸陪我妈妈不能陪我。 面对家庭和事业的两难，张红云一边要照顾家里的孩子，一边还要兼顾店里的事情，不管再苦再累他都一点点坚持下来了。2年多以来他一直把品质的保障作为自己的经营之本。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干净卫生健康，因为你再怎么样做生意，无论是我觉得不单是餐饮啊，就是做哪个行业都应该是赚钱是必须要赚的，应该赚的是良心钱。可能是说因为今天的菜不够新鲜就能多赚几十块钱，我说不能因为这个咱们不能保证咱们产品的品质。我的要求就是必须保证我的品质，咱们的口碑比较好嘛，然后朋友之间就是客人来了以后相互这个口碑的宣传。我觉得不到1年的时间吧，我们的店也就慢慢开始有一些老顾客，然后相互一传递呢，咱们这个店也在大兴现在是还算是小有名气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麻辣烫店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现在张红云已经在大兴开了4家分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他产生了把麻辣烫开出国门的想法。 这个还是源于我今年孩子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两个报了个那个去韩国的团嘛，然后去了以后呢，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觉得韩国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麻辣烫的，因为带我们团的那个导游就特别好，然后我们就聊得比较多，然后现在平时我们也会在微信上也会聊天，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其实做麻辣烫还是比较有市场的。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好了，然后就想去那边发展。然后后来我又通过朋友在那边了解了一下，我准备最快应该是下个月就会去，就会去那边 去做一个市场考察吗？还是说先要落实一些？ 先去做个市场考察，然后他们当地可能当地政府这块也会给一些支持，所以我们还是先考察一下，然后最后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进驻。去是肯定的。 作为一名自主创业的女性，对于张红云来说，她最大的动力也是来自家庭。 我的想法呢，就是我跟我们家孩子聊天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说，我说其实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你敢不敢赌，你敢不敢下这个赌注，那就看你自己真的是怎么想的。我是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想，我最完美的生活，我就想以后早上起来自己做做早餐，然后每天一天3顿饭都是自己在做，我就觉得，然后那个有孩子呀、老人呀，因为我父母还有我老公的父母 都年龄也比较大了嘛，我就想把他们都接过来，然后这样大家都其乐融融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最幸福的事情。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于磊编辑，刘霞播音，向阳制作完成，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